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Uh-huh.To get the chains out, is your tongue tied up? 'Cause this is my ground, and I'm dangerous. And you can get out, but it's all about me tonight. Oh, so you say I'm complicated, and I must be out of mind. But you've had me underrated.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confident? Uh-huh.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What's wrong with being? 醒你的活力，全屏可视化多维互动，刷爆你的存在感。听看你从未体验过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活力调频，你也在其中。 Everything you do, it sends me higher than the moon. With every twinkle in your eye, you strike a match that lights my heart on fire.Grace just isn't my forte, but it brings me to my knees when you say hello, how are you, my darling? Today I fall into a pile on the floor, puppy lover's hard to ignore. When every little thing you do, I do adore. We're as different as can beYou're remarkably relaxed and I'm overly uptight. We balance out each other nicely. You wear sandals in the snow in mid-July. I still feel cold. We're opposites in every way, but I can't resist it when you say hello, how are you, my darling? Today

他只是研究，不求任何人记住他付出。重要这为人，连工作认真，我昼夜不分，他暗守本分，说分就都转向你我，他开发世界的繁华。每天每天的无声无息，多少人我不努力，多少人始终如一，维持城市的呼吸。每天每天的钟声敲响，但旅客天上翱翔，照顾每人的健康，发明把黑暗照亮，都一样。不名字的每个英雄，不熟练来把世界演最浓，不舍得妥协，有一天会懂。

小小愿望，把我们的爱情天地装进行囊，情路上我多年你陪在身旁，偶尔也陪着我傻笑，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温柔撒娇不拖唠叨，我想这就是爱情的美在我的心里多么重要，我愿你知道。我想要你知道，我要的怀抱不是那么宽广，有爱就好，只想在你怀里。

我只想爱我想爱的人，一起美梦成真，像被阳光吹出的清晨，不管爱会不会转身，我只想和我想爱的人体会奋不顾身，在被日落拥抱 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 碰到木叶茶，你渴望成为哪吒，却处处都害怕。哦哇哇哇哇哇，不敢太强大。哦哇哇哇哇哇，只会乱讲话。谁能在周易符咒？ 你追求什么？你盲从什么？流星距离永恒是最遥远。你说了什么？在周易符咒， 你追求什么？你盲从什么？流星距离永恒是最遥远。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是阴晴圆月时候的浪涛。 他啥也不做，只亲自吃掉这细菌的粪便。你在阳光下拿一根蜡烛，你说我牛，但我感受你比我懦弱。人家今天是什么，你明天就是什么，还以为自己只有满脑子的思想。这几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发狂，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血字滴滴。谁能在周易符咒？ 你这叫什么？你盲从什么？能做的死后才更有份赞美。你想象什么？你猜想什么？别用你跟着的眼光看世界。你寻找什么？你得到什么？找不到终点也回不到起点。你说了什么？你做了什么？只凭借月圆时候的浪涛。啊啊啊啊啊啊啊 秒是几秒钟，我们一起排队。 The Mars and Meg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点每天珍惜，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试着一直倒数着

想打击，很庆幸我始终没有放弃最初最真的自己。找你十年后 新招装是799巧视装，零增项六不限，高品质互联网整装。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青叶汇四方。 变化太大，这么大的机场建在我们。